我田中小米兰，山坡间成群鸡呀牛呀，儿女好归宿成对成双，满足笑意爬满老脸上。求得宽广惬意充满心房，没啥关爱更无需有慌张，慢慢往永恒走，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亲爱的请你不要太伤悲，所有彩虹倒挂变成笑脸， 混搭已经成为一种音乐的潮流，不仅仅粽子有混搭的口感，音乐风格也趋向一种大的融合，比如我们刚刚听到 Maska 的 Someday， 就是雷鬼、蓝调、爵士、民族风等等结合在一起的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啊。提到 Reggae 雷鬼啊，也是下面这位音乐人手中的秘密武器啊。2009年他凭借古筝雷鬼呢，拿到当年中国榜年度传媒推荐摇滚歌手大奖。那这张唱片他将自己古筝的底子活学活用，将一些原本与节奏性关联不大的古老乐器通过与雷鬼的嫁接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啊。我们来听谢天笑风式外衣。 初升的太阳来自杭盖乐队的专辑《花斑马》，他们将这首极富蒙古族特色的民歌通过摇滚乐的编配来赋予全新的感觉。杭盖乐队自己也很难定义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来自草原，根植北京，放眼国际啊。在新进的团体当中呢，他们把混搭当作一种能力，某一种风格已经很难满足他们在音乐当中的表达。比如下面这个团体，起初他们的风格以舞曲为主，后来加入的元素越来越多， Funk Fusion 啊，还有 Physical Blues Rock 电子 Big Box 等等等等啊。下面我们来听他们这首 Funk 混搭上个世纪70年代 Disco 曲风的太空警察，他们就是宇宙人乐团。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着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孤注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碰巧赶上中国风风潮的江南，让林俊杰人气呢当时是扶摇直上，但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复刻江南 2.0 啊。林俊杰对于音乐的走向非常的敏感，他料到中国风传统的模式呢大势已去，一成不变，听众就会产生严重的审美疲劳，所以在2014年他的专辑《新地球》当中的《茉莉雨》还有这张和自己对话当中的《关键词》都放弃了典型的中国风的编曲，而是利用一种新创的方式为中国风找出口。下面这首歌风格中国风也是世界风，在专辑《之遥》当中全部内容都是翻唱我国少数民族的歌曲，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手法让这些旋律充满流光溢彩的魅力啊。下面这是一首蒙古族的民歌，一首歌颂母亲的歌，我们来听斯琴格日乐的《驼羔之歌》。 手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说不清是强是弱的老古董。 是布鲁斯和中国风相结合而成的新歌《老古董》，来自许嵩的第七张创作专辑。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提到这一位曾经是主打混搭风格团体的主唱，不过这两年随着成员的退团，这个团体暂停发展，他也因忧郁症缠身三年没有发片了。现在蓄势待发的新专辑以凡人为主题，下面来听他的专辑主打凡人，有请萧秉志，他也是 MP 魔幻力量的婷婷啊。 当世界全都崩坏，当曾经的骄傲和舞台曲终人散，当快乐化作尘埃，当梦想堕落成了灾难，心痛成了习惯，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永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爱、yeah、啊，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终等到我的太阳，我走遍天涯，卸下受伤翅膀，幸福绽放，爱是我唯一的方向。 Let it go, I won't stop now. Let it go, let me see your smile. 当眼泪划破黑暗，当